第118天，庆节游行曲。阿莱路亚，请你们向上主赞颂，因为上主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愿以色列家赞美说，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愿亚郎的家赞美说，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愿敬畏主者赞美说，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我在急难中呼求上主，他既垂允我，将我救出。上主协同我，我不怕什么。世人对待我究竟能如何？上主协同我，做我的助佑，我必看见我的仇人受辱。投奔到上主的怀抱，远远胜过信赖同伙。投奔到上主的怀抱，远远胜过信赖官僚。万民虽然齐来将我围困，奉上主名我将他们灭尽。他们从各处来将我围困，奉上主名我将他们灭尽。虽然如同黄蜂将我围困，又好像烈火把荆棘烧焚，奉上主名我将他们灭尽。人虽推撞我，叫我跌倒，然而上主却扶持了我。上主是我的力量与勇敢，他也始终做了我的救援。在一人居住的帐幕中，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。上主的右手大显威能，上主的右手将我举轻，上主的右手大显威能。我不至于死，必要生存，我要宣扬上主的功成。上主惩罚我虽严厉非常，但却没有把我交于死亡。请给我敞开正义的门，我要进去向上主谢恩。正义的门就是上主的门，唯独一人才能进入此门。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应允了我，你也将你的救恩赐给了我。匠人弃而不用的废石，反而成了屋角的基石。那是上主的所行所为，在我们眼中神妙莫测。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，我们应该为此鼓舞喜欢。上主，我们求你救助，上主，我们求你赐福。奉上主之名而来的应该受赞颂，我们要由上主的殿内祝福你们。天主是上主，他给我们光明，隆重列队向祭坛脚前进行。你是我的天主，我感谢你，我的天主，我高声颂扬你。请你们向上主赞颂，因为上主美善宽仁，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